熊猫百货商店。树林里有一家百货商店，熊猫伯伯是商店的经理。长颈鹿到商店里来，熊猫伯伯问他： 您好， 您想买点什么呀？长颈鹿说： 我想买条围巾。 熊猫伯伯抱起一大堆围巾，可是一条也不合适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小朋友一想就想出来了，长颈鹿的脖子很长很长，商店里的围巾都太短了。长颈鹿买不到一条合适的围巾，心里不高兴。熊猫伯伯说： 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我请工厂给您做一条很长很长的围巾。 这条围巾要做多长，先得把你的脖子量一量。熊猫搬来一张梯子，爬到梯子上去，才量出长颈鹿的脖子有多长。后来工厂就做了一条很长很长的围巾，长颈鹿可高兴了。河马到商店里来，熊猫伯伯问他： 您好， 您想买点什么呀？河马说： 我想买只口罩。 熊猫伯伯抱出一大堆口罩，可是一只也不合适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小朋友一想就想出来了，河马的嘴巴很大很大，商店里的口罩都太小了，河马买不到一只合适的口罩，心里不高兴。熊猫伯伯说： 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我请工厂给您做一只很大很大的口罩。这只口罩要做多大， 得先把你的嘴巴量一量。熊猫拿来一根很长的尺子，围着河马的嘴巴量了量，才量出河马的嘴巴有多大。后来工厂就做了一只很大很大的口罩，河马可高兴了。大象到商店里来，熊猫伯伯问他： 您好， 您想买点什么呀？大象说： 我想买条腰带。 熊猫伯伯捧出一大堆腰带，可是一条也不合适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小朋友一想就想出来了，大象的腰很粗很粗，商店里的腰带都太短了，大象买不到一条合适的腰带，心里不高兴。熊猫伯伯说： 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我请工厂给您做一条很长很长的腰带。这条腰带有多长呀？ 得先把你的腰量一量。熊猫拿来一根很长很长的皮尺，绕着大象的腰走了一圈，才量出大象的腰有多粗。后来工厂就做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腰带，大象可高兴了。长颈鹿、河马、大象都说：熊猫百货商店真好啊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